各位，上次讲到报纸佬喺街道大声叫最新消息、最好消息、最重要消息，天下太平啦，东方北方两大国要签订永久和平，好日子要到啦，咁哇，由于呢个消息太新太好啦，结果嗰份报纸呢就好抢手啊，一下就卖晒。买到报纸在手嘅人，你睇我睇大家都睇，一睇再睇，人人认真睇报，唔见讲说话喎。一刻钟之后，忽然间又有人讲啦，哎呀，靓嘢啦，靓嘢啦，哇，呢份报纸真係唔抵呀，死老病老，有病难好，行路撞到，行街扑到，最靠唔住就报纸佬呢。跟住又听到睇过报纸嘅人帮口闹啦，嘿，如果啲报纸佬都靠得住，猪乸都会上树啦。街道有好多人臭闹报纸佬啦，咁喺嗰边茶楼里头呢，同样有人闹报纸佬喎，不过係另一种闹法。只见一位身着长衫，头上有唔长唔短嘅头毛，中间分解，等于有半个西装样啦，脚下呢又有礼绒布鞋，年约40，面长长戴副眼镜，就算未开声都会令人睇得出此君分明是一位知书识墨的人士啦。而家佢坐喺度，手拎报纸就未讲先笑，跟住长叹一声做助语词先。嗱，啲能说会道嘅人呢就经常用呢一招㗎啦。 唉，当今世界长期战火不息，所有人就越嚟越难咯，难做人啦。今日就唔知听日事太多啊。嗱，你哋睇啊，嗰、那个打大赤膊，跌嚟跌去，越嚟越怕我写街头嘅报纸佬把臭嘴啊，都学识埋加油添醋嘅本事啦。先嚟夸大抵赖，再嚟上下都曲解，嘿嘿呀，生活所逼啊，逼出本事嘅报纸佬，话唔系啊，日后仲会变成半个包打官司嘅土壮棍添啊！嘿，而家做人难啊，神要有周身刀，枪枪都要够利喎，先保得住报纸佬嘅地位啊！ 有识之士好似演讲家咁，一样出口成章，借笑轻松刻薄齐全，讲出一段闹人入骨嘅说话，即时就引嚟哄堂大笑啦。身高瘦削，有长衫礼绒鞋，嘴度插有牙签一支，呢阵时就变成半含半咬。开口讲话嗰阵呢，嗰支牙签嘅变动啊，系上下左中右无法定得准位置嘅。唔同嘅说话呢，牙签就有唔同嘅位置，嘿，直头好似音乐家手上嘅指挥棒。远处望呢，直头系乱指一通，到底指向何方，冇人明白。嗱，从前讲啊，牙签呢样嘢呢亦都非同一般喎，唔係话人人都啱使㗎，更有讲牙签係专为肉食者切，如果永远食斋嘅和尚同师姑呢就唔使用牙签嘅。咁仲有话喎，係肉食者谋，咩意思呢？大概係有肉食先有计谋。咁另有讲法係有谋先有肉食，无谋就休想食肉，如果无肉可食，咁就无计可言啦。入口之肉就专为有谋之人所食。仲有啊，计谋呢味嘢啊，係想霸占拥有一切同无限嘅欲望，不过对空门嘅和尚係多余嘅。和尚从嚟呢永远要四大皆空，终身同妻财子禄无缘。今日个报纸有啲奇怪，点解都话啲人买咗睇完之后先讲上当唔抵买呢？早知如此就何必当初啊。而家经过多人解说知道内容之后呢，就越嚟越觉得实在唔抵买，变成大多数人都后悔啱先用真金白银买嚟唔中用嘅废旧报纸咯噃。后悔嘅理由就越想越多， 所以一致共同臭闹报纸佬是最有理由的。咁样如此类推，唔好理佢系道理定系歪理啦，暂且睇睇啊。而家饭馆里头嗰啲食客又话点样嘅先吓？啱先饿肚嗰阵咧，当然系难忍之时啦，成十万火急嘅时刻，但一挥手就立即忘记自己系用最宝贵、用命先博到嘅钱财，做出挥金如土、愚蠢嘅决定。饭后同样大有感觉啊！后悔啱先太冲动，使钱财消失唔少啊！咁啊，仲有一层到而家都冇人明白嘅系，无论所有食物未开始进食嗰阵咧，感觉实在系唔错，好极，但系越食咧就越唔好食嘅。嗱，君不见第二碗饭菜咧就远远不及第一碗嘅，第三碗就更加差。而家食物已经归土，冇办法攞出嚟嘅。因为要用钱才买得到，所以后悔的确是有理由的。咁有高人指出啦，呢啲就是天生之凡人也。何谓凡人呢？凡人就是所有会食饭的人。凡人呢就一定会烦恼多到不得了的。嗱，怎见得呢？凡人是日日怨错，日日后悔，有最多烦恼，无端端都会闷闷不乐者咧，就出自凡人啦。咁啊，人间有好多种痛苦嘅事嘅人咧，同样啊，等于系名副其实烦恼人嘅范畴啊。不过要声明，食饭之人系活着嘅人，唔食饭嘅亦系人，系死人啫。因为死人从此以后再冇痛苦同烦恼，皆因有咁多好处。世上每年都有相当多人落决心改行做死人的，不再做活人。泛凡之人太多烦恼，随时可见。嗱，君不见肚饿进入饭店的人是紧急食饭之人呢？对店小二未有任何特别感觉，但是奇怪的是，食饭之人经过饱肚会不同的噃。嗱，究其原因呢？是后悔在店小二指引帮忙之下先用他自己手上宝贵的金钱。想来想去，金钱确实比性命重要啊。看来又是这些店小二的居心不良啊。可恨的店小二啊。唉，这么多的苦恼变化确实日日存在，时时发生，亦皆因为食饭、烦恼、烦人都是同一种。一定要自寻烦恼方得为人呢。为食饭之人、平凡之人、烦恼之人归咎于三三归一，咁就再加一，永远系咁㗎喎。要食饭就烦恼，食饭烦人烦杂四种齐全，缺一不可。呢度又见有一班同样永远要自寻烦恼嘅食饭客人，佢哋正喺度大声讲细声笑啊。有人攞手指住啦，喂喂喂喂，你哋快睇一段唔显眼又极之重要嘅新闻。咁啊，众人攞眼一睇，即时停晒声咯。原来呢阵时有人仲快脆咁攞手指住埲墙，喺饭店告诫食客嘅四只显眼大字：莫谈国事。所以四凡齐全嘅人呢，突然啊收晒声啦。不过聪明的穿着长衫，身材高瘦，不长不短头发，中间固定分了楚河汉界两边，纵细壮粗皆有的那个人，现在正在带头最机灵镇静地已经一律改为细声讲清内容，先大声笑出声，是秘密稳妥，继续专谈国事，要不停嘴。头发中间分界主讲人一声阴笑之后，先细声讲啦。 世界上所有当代嘅无量君主，个个死得越快越好咧。我哋大家有眼睇噶，本北国如果唔系国王突然死得快，点会有改良嘅时日啊？系咪？东方大国佢哋打胜仗又点啫？他们的总都督大国王听说长期病殃殃，如果是真的， 佢嘅身体啊，实系弱到风都吹得起啦。本人有言在先呢，而家指出，重要嘅人一死，到其时变化一定好大。嗱，先讲国王归西啊，嗰个抬死尸嘅五族佬啊，第一个得益之人啊。点解咁讲呢？凡事都要有理由做根据噶噃，因为最讲眼前利益之一嘅五族佬，佢当然明白。因为而家悭力简单，喐手搬运死尸嗰阵咧，嗱即系好自然会对死者产生好感啊。不过合埋嘴绝唔讲嘢嘅五族佬咧，又自然会对自己讲最真实嘅话噃。 哈哈， 而家抬自己呢个死人，轻声声好似冇嘢咁，好轻松啊。点解心里边会有一阵轻松呢？因为已经有着数啦嘛，所以会语出公道，讲出四字真言：此君好葬，并非好葬。即系话此君好埋葬，并非好建葬。嗱，而家有刻薄嘅口才，再加埋文采同经过精炼各种齐全之下，立即又令到众人哄堂大笑。系食客又系主讲人，佢继续讲嘢啦。 关于死人呢，死人最大嘅变化系有人快活，有人发愁啊。死人系最大件事，而佢死国王呢系天大嘅事啊。五族佬占到嘅好处呢，只系悭啲力气啫，咁就话入咗得益之人嘅范畴啦。五族佬是发生最大件事得益最少的经手料理之人，简单称呼呢同样适合叫做经理就没错了。 有识之士的一段话即时令到一堆人明白，长年累月和死尸为伍的五作佬变成经理是言之有理，专门执尸的人就是经理。那个能知未来，知得事物特别多，最喜欢为人师表，自命博古通今的白晓散人，在又一次越来越多人叫好的阵，饮啖茶落肚先，准备继续开讲新课。点知人算不如天算的事又来了噃，就在呢阵时，突然一声长鸣，的声音低沉到极度，好像老牛将近临断气的惨声长叫，其悲凉沉闷是绝望之响。厉害的是人们一听，两只眼定如木鸡，成了白多黑少，面色大变，原来是航空警报响啊，令到所有人惊慌失措，本能四处逃窜躲避藏身。是人都知道最害怕的杀人飞机在天上落落的炸弹所到之处即成火海，爆炸之后所有楼房倒塌，人肉粉碎横飞，生拗拗的一堆人同物即时就冇咗，是常见的事。飞机轰炸，民不聊生，但有人话因为大国开战是小菜一碟，不值一提。既然是咁啦，咁暂且放低地面的小事先，再讲下天上无线电波是指挥地面一切，是专做大事情的。有人在无线电波里头就翻译出如下一堆军事秘密。东方大国国王兼总督督三个月前亲自颁发的一份命令，仔细看之下才知道，东方五军联合副司令蓝天明晋升提拔为全国的总参谋长。大家都明白，蓝天明除了立大战功，还立了更大的两大国和平停战功劳，所以突然高升。有用之人高升是为日后有效克敌的。这样这个高升之后的蓝天明现在又在何处呢？他正受到很多人士关注。高升与沉降往往更加是谈话的重大资料， 讲得最多嘅当然系军政界内嘅人士啦。嗰日北国嘅总司令部会议上，有人举手讲重要嘅事情，战争与和平一直争论多年都未有结果。最近我哋双方已经签订一项六年互不侵犯嘅和平协议，本人睇法系睇好。睇好嘅理由系，我哋北国目前确实打唔过东国，双方嘅草签停火，双方有利，北国就更加有利。咁接住另一位大军官就讲啦，我好同意苏军长副司令嘅讲法噃，草签停火对我国利多弊少，更有利嘅事情系厉害嘅东方五军初升太阳蓝天明，佢晋升为总参谋长之后，据我方情报，已经立即引起周边上下好多人不满。本人敢保证，东方五军嘅联合从此会得到削弱，但唔系喺短期内可以睇见嘅。削弱嘅理由系，方日蒙同蓝天明仲系最难得嘅好搭配。咁另一位仲加大嘅将军就讲啦，关于东方五军联合，本人嘅睇法正好相反。皆因东方国王佢慧眼识英雄，先有及时晋升蓝天明做全国嘅总参谋长。此话一出，就博得住大多数巨军头认可。蓝天明做咗总参谋长，系对我哋北国不利，成一锤定音，取得共识，冇人再敢有异议啦。嗱，人事变动非同小可。东方大国表面相安无事，实质越搞越大啊！先讲嗰日啦，东方国王又一次单独接见有忠义仁勇之齐全嘅蓝天明，面授机宜，再委以重任，晋升为总参谋长。总司令部就通知蓝天明，十日后要带住家眷到达首都总司令部，走马上任。春风得意金榜提名，总参谋长就等于王爷，非同小可。识政治会军事嘅将军蓝天明唔敢怠慢，在匆忙中拜别当年的校长恩师，今日五军联合的方日蒙司令，之后就从此坐镇在全国总司令部内，做独当一面势力甚大的更大将军。到而家已经有一年多了噃。平步青云直上的蓝总参谋长知恩要报下皇上是自然的事，国王好高兴自己得到一位会日夜勤政、永远精忠报国到底的将才，官场上下都有同感。这位啱啱踏入不惑之年的帅才，日后实会更快步上青云天，那是所有人的看法一致叫好。不过古往今来事物往往会整蛊所有人的，边个会估到春风得意前途无限之人蓝天明，今晚更深夜静之时，在总参谋长官邸内好像有重大心事，急急写出好有感慨软绵绵诗词一首，南国有感话太阳，一望无际南海洋，人间冷暖非寻常，免谈是非论短长，海阔天空放眼量，过往多少强中强，英雄兄弟留关张，白帝成演无奈戏，不如携手渡南疆，食物来自海底养，汉朝夕水上下降，八方高朋多喜庆，等待地久与天长，闲时现出真漂亮，穿着泳装薄衣裳，海滩远胜仙岛美，汽水之人如鸳鸯。过了一阵，蓝天明总参谋长突然又动笔写出一篇令人吃惊的文字， 细睇之下，原来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官归故里，要决心解甲归田的请求。哇，这份奏章如果呈上国王参阅，那就太刺激国王了。事情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呢？正所谓太平年代多英才，英才越多越拆台，一人辞官归故里，多人梦寐上登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